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咁就有冯杰、黄晓初同埋六姑何敏文嘅主持阵容喺呢度同大家讲下剧本嘅。上个礼拜就同大家讲过，我哋就翻去呢个电视剧嘅怀抱入面睇下电视。咁但系咧，今次呢一个作品咧，我就唔喺电视度睇嘅。因為我淨係喺手機度睇到嘅啫，咁就係近排或者前嗰排啦，都係話題之作嚟嘅，就叫做《導火新聞線》，英文就叫做 The Manual， 講一啲新聞從業員嘅故事嘅。咁啊，呢個係阿六姑大力推薦我哋去睇嘅電視劇。 因為我自己覺得真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啊，其實喺呢個21世紀咧，即係應該我哋嘅電視劇嘅水準啊，係真係應該係可以。好啲嘅， 點解唔好呢？依家啲大台做得唔好咩？啊，啲製作幾千萬咁樣做後期噶嘛？ 我唔知啊，但我自己覺得，起碼呢套《導火新聞線》，我覺得整體上嚟講咧，係一套比較成個水準上面咧，係真係。貼近翻一個廿一世紀應該有嘅水準嚟嘅， 嗰個水準係點？可唔可以描述少少嗰個水準？或者你覺得之前我哋嚟呢個水準 教下，廿一世紀同二十世紀個分別喺邊度咧？ 同埋我哋 二十世紀咪仲睇緊嗰個殺人網絡嗰啲定係點樣咧？ 我唔知，即係起碼係應該有進步啦。即係我哋其實香港咧喺。即係七八十年代嘅電視劇咧，其實相當之好啊！如果你睇翻啲經典台啦，即係我有一排有啊，睇翻以前啲劇集，即係《網中人》啊嗰啲咧，我真係覺得好好睇噶。就算而家睇咧，雖然你可以話佢誒節奏慢少少啦，但係咧係好豐富嘅去講緊嘢，同埋係好貼近社會嘅，你真係會令你諗嘢噶。但係咧喺過去呢十幾年啦，基本上嘅我哋睇到嘅。電視劇啦嚇，咁樣咧就係、 是、 大台電視劇啦。其實就真係好你差唔多睇第一集，你已經預計到會係點樣，即係冇乜驚喜啦。當然我明白有啲電視劇係真係純粹係俾人娛樂嘅，因為你翻完工啊，辛苦咗一日翻嚟咧，你真係唔想用腦嘅。但係我覺得當你每晚有兩線劇集，其實你應該至少有一套係應該要有翻一啲深度嘅。咁但係我哋喺過去十幾年真係好缺乏咯。 是不是个市场主导，即是大家学你话斋根本唔想用脑諗嘢。咁所以佢哋嘅制作一来就冇乜压力啦，冇乜竞争底下啦，佢唔使做得咁多咁出位嘅嘢啦。咁但係市场方面大家都觉得喂娱乐够啦，咁唔使即係咁深入咁去探讨一啲社会问题呀咁样。咁所以佢哋咁 样做。我觉得唔系咁样嘅，即係唔关社唔社会问题事嘅。其实嗰个所谓嘅质素呢，係如果我哋真係深入讨论嘅话，你係喺编导演制作各方面你都见到有啲嘢系同以前唔同咗，好明显制作个质素系高咗噶，因为佢一定要想办法令到人哋觉得哦，我个制作系好咗，但系制作唔系所有嘅全部，制作好可能哎呀佢用多咗钱啊，或者做咗啲咩特技啊，第一次有人喺电视剧咁样做呢啲特技啊，我哋香港即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大台咧系好 proud of 佢哋嘅后期制作咧，喺亚洲区系好高水平， 即技术上佢哋 技术上佢有好多嘢系好好嘅，即系亦都系因为咁佢哋先至可以喺香港系作为龙头。可以咁样去即系领导住成件事，但系咧，如果你系睇演员 创作上，应该话系 创作、导演、编剧、题材呢一啲地方咧，你就会见到咧，佢好明显咧，有啲系改变咗嘅。咁我早排我就倾开闲偈，同朋友讲啦，就系话，咦，呢个电视台。最近就攞套內地嘅大型製作，就仲要用幾千萬話要做後期先至可以播得到咁樣，咁嗰啲啊反而係花邊新聞啫，嗰啲就，但係個問題係，即係究竟點解會喺而家嘅黃金時間會播一套咁樣嘅劇？我 得出嚟嗰個結論係咩呢，就係、是、我問身邊嘅朋友邊個有睇過嗰個戲，咁有啲人舉手有啲人冇啦。咁我問睇咗嗰啲人你哋係喺邊度睇呀，一定唔係喺電視機睇啦，因為電視機冇播嘛，係咪？咁冇睇嗰啲人會唔會睇，佢都唔會睇啦，因為佢一路都唔特別關心啦。咁好啦，咁點解嗰個大台會喺黃金時間繼續播嗰啲呀，一定係一啲未睇又想睇又會睇嘅人啦。咁嗰啲人係邊啲人呀，其實就係一啲家庭主婦，可能佢哋嘅知識水平唔係特別高，上咗年紀佢唔會電腦，唔會上網，咁佢就係咁樣睇電視囉。咁即係話個大台已經知道咗我而家係照顧呢啲人咋嘛，我理你咁多做乜嘢啫。因為佢個生存空間改變咗啊，佢已經唔 care 啦。 係啊， 咁所以你諗下佢個製作有乜可能會再係好嘅呢。 其實簡單一個就係佢即係冇競爭啦，即係你係咪都只開住佢個台㗎啦，隔離台就已經係唔做劇集㗎啦，已經係即係即係冇辦法個水準上可以同佢鬥啦。 咪曾經有㗎，曾經有個年代，當年嗰套《我和殭屍有個約會》係真係不得了啊！當然啦，我當時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個製作係差少少，唔係話。 但個創作上你好， 但個創作係好好啊！你見到人哋，但係而家香港真係冇咗呢個空間，咁變咗咧，佢就喂，我只需要嗱嗱臨，即係即食面起貨啦，係好難嘅。我哋喺節目度，我哋都講過，哇，點拍啊？一個禮拜拍五集，唔知愛回家定係乜嘢？個個禮拜要拍 ，keep 住要拍，你冇得存貨嘅，大佬，好難嘅一件事嚟。我哋明白，但係可唔可以唔係咁做啊？即係你係可以令到個質素高啲， 即係可唔可以俾多少少空間個創作上面咧？ 冇錯啊，冇錯。即係你話佢冇競爭，其實佢有好大嘅競爭噶。佢嘅競爭係咩咧？唔係電視，係其他嘢。喂，我不如去唱卡拉 OK 啦。喂，不如我上網啦，我去打機啦，我去做其他嘢。佢啲競爭喺嗰啲度啊。咁而家咧，佢哋就自己半放棄啦。 雖然 佢早排佢就喺度做話，我哋有網上電視啦，然之後佢啲數據就用嗰啲嚟做啦。咁係做到某啲嘢嘅，但係個問題係。佢喺成個香港所有嗰個收視嘅群組，即係唔好話成個香港，因為好老實講，無線唔係淨係望住香港人嘅，係冇意思嘅。無線都係望住一個好國際嘅市場，咁佢都唔諗住去競爭啦，咁佢嗰啲嘢一定唔會進步嘅。 咁又唔知道我哋今日所講嘅電視劇集啦，會唔會可以帶到一啲新嘅嘢俾啲觀眾啦？我哋都睇咗《導火新聞線》嘅第一集，就係我哋今日節目所講嘅。而家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就繼續講一講《導火新聞線》。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日所讲嘅劇本就係《导火新闻线》第一集，編审呢就係潘万雄，編劇呢係阮美凤嘅。咁而我哋今日所讲嘅就係第一集，咁不如我哋首先讲少少嗰个内容先，咁等一啲未睇过嘅听众都可以知道下个故事发生咩事。 咁我古仔叫做导火新闻线，英文名叫 The Menu， 咁我哋等阵真係睇下知唔知道佢点解叫 The Menu 啦。咁啊故事一开始呢就係讲呢，一嚟就已经係飞緊车㗎啦，就係追緊。咁就係有记者啦，就係叫方盈係咪，即係同个同事叫王子，咁就两个喺个车度就话而家嗱嗱临呢就飛車去機場啊？點解啊？就因為咧呢一個好似係 醫管局 嘅總監係嘛？咁佢就應該係患咗禽流感啊，就應該啱啱落機。我哋如果影到相話，呢單新聞就爆啦咁樣。咁點知佢哋去緊嘅途中就知道咧，原來咧阿總監咧就已經搭咗之前嗰班機就嚟咗香港，已經上咗救護車，就已經送緊去醫院啦。咁你就即刻就掉頭就想辦法去追啦，就追呢架車就去醫院啦咁啊。咁啊，這一邊箱就講完啦。咁另一邊箱咧就係有一個應該是新聞從業員有啲獎項頒發啦嗰日，咁就有一間報館咧就係攞咗好多獎嘅，就係呢個《流年日報》應該。咁但係同時咧就係另外一間報館咧就係叫阿炯報啊，阿炯報亦都係頭先嗰兩個記者啊，阿方盈同埋王子，就係佢哋做嘢嗰個報館啦，就銷量就又麻麻啦，又唔係啲特別大。 佢係免費報嚟嘅， 免費報嚟嘅，真係派嘅。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原來呢兩間嘅報館咧都係喺同一個報業集團旗下嘅公司嚟嘅，咁就呢一個報業集團嗰邊咧，就同呢一個《流年日報》嘅副總編輯汪海南，就同佢講話，喂。 咁樣啦，你可以令到榴蓮日報咁勁咁啊！呢次掂啦，我哋決定升你做總編輯，不過就唔喺榴蓮日報，就調你去警報。嚇、有冇搞錯啊？咁但係佢聽到咁樣咧，亦都係即係照做啦，同埋佢就想辦法做呢件事啦。咁啊呢邊商就講咗有咁嘅情況啦。咁那邊商有咩事咧？佢哋嘅記者就追訪緊呢一個醫管局嗰個總監啦。咁就追嘅同時咧，就俾另外一班記者咧，就係揸住架車咧， 就 中間就 係 榴蓮日報嘅記者就。兩邊咧就喺度追截呢件事啦，咁但係原本佢哋自己就話，咁各有各做嘅啫，大家都追到咪追到咯，咁人哋追唔你唔俾人追咩？但係點知榴蓮日報嘅記者咧，基本上係有惡意嚟想辦法咧，係截佢哋啦，攞車撞佢啦，等佢追唔到單新聞啦，咁亦都係真係跟甩咗嘅佢哋。但係好彩憑住方瑩咧，佢對醫管局嘅總監咧，佢嘅背景有一啲認知咧，就知道原來佢個舅父就係某某醫院嗰個院長嚟嘅，咁所以就估佢會去嗰間醫院，就真係俾佢哋駁送咗。咁咧就喺佢哋呢個追截嘅時候，呢、這個榴蓮日報咧嗰架車咧，點知就係撞咗車噶。咁啊撞咗車嘅時候咧，同時就咁啱，因為之前亦都提就喺機場嗰度落機咧，有另外一個女仔叫做阿咩，阿咩就見到呢單嘢，咁佢就即刻咧就落咗車，就同阿方瑩講咁啊，喂，你哋有單大新聞追緊啦，一定係你繼續去追啦，我幫你睇住呢度得噶啦，我會幫你叫白車噶啦，阿師姐。咁啊佢就咁樣叫佢，原來係佢哋有個咁嘅關係，咁方瑩都唔知佢係邊個咧，方瑩就繼續做嘢啦。咁啊方瑩就真係。赶到去佢揾嗰间医院，去到咧佢又好好彩啦，佢哋就影到呢一个总监落车嗰下，就猛咁问佢：你系唔系患咗球流感啊？点点点点？到最后咧，呢个总监原本就俾人推咗入去啦，但系呢个总监咧突然间挥一挥手咧，呢啲医护人员停低咗啦，就传咗个口信出嚟，就即系呢个总监咧就话：我哋等阵间就会开个记者招待会啦，你唔使紧张，我哋会讲啦咁样。咁呢一單嘢咧就原本佢哋就獨家㗎啦，佢哋影到相咁啦，點知咧就呢個總監突然講話開記者招待會，咁就令到單新聞就唔係獨家，不過都好，佢哋就有啲獨家嘅相啦，都叫做咁樣，所以就呢單嘢佢哋都覺得自己係耶，我哋都做到一啲嘢啦。而戲入邊亦都講話方瑩就話，我哋終於叫贏咗一次啦，因為方瑩以前話佢唔會用呢咁嘅字眼嘅，但係因為呢個榴蓮日報咧就好大毒啦，係咪咁樣嘅方法嚟同你爭新聞？ 同埋頭先亦都咧，即係榴蓮日報撞咗車嘅時候咧，即係汪海南咧，佢哋个副总编辑咧，系即系唔理佢有冇人死啊，仲即刻问佢：喂，你仲追唔追到先？最紧要即系唔系理佢啲死伤嘅，即系呢个人物就 系 咁样嘅。 而 方瑩咧，反而咧仲系会走落车咧。当时系啊，即系想系啊，即系关注呢啲人嘅生死先嘅。 如果唔系阿咩嘅话咧，即系佢就有可能 反而未必 去 追新闻嘅，系啦。 咁就系咁样啦，佢哋就即系第一单嘅新闻，即系喺头嗰15分钟就敲落咗一个咁嘅事件。而到咗第二日咧，佢哋全部人咧收到 email。就是汪海南已经是调咗过嚟，就是他哋警报而家嘅新嘅总编辑。咁而阿咩咧，点知咧就系咩咧？佢就系作为一个新嘅记者，就都系嚟咗呢个警报入边嘅。咁呢一个汪海南咧嚟到开会就叫你，你继续开会得啦，唔使你我继续开会啦。但系开会都唔够三句就已经佢话喂，点解啲嘢会咁样噶？咁混乱噶，我嚟呢度系要整顿你哋噶。喂，方瑩咧有个都系好出名嘅有个记者噶嘛，咁采访主任噶嘛，咁做咩啊？佢唔喺度嘅，开会点解佢会唔喺度？佢话我冇啊，因为佢出咗去访问某单嘢，跟住望个电视咧就喺嗰度啦，喺个背景度见到佢啦。咁哦咁样，都未讲完，就喺嗰个佢采访嘅现场就已经发生爆炸啦。咁跟住就汪海南一见到咁嘅情况，就即刻调配面前嘅所有人去帮手去追访呢一单嘢啦。将嗰啲人咧原本系财经版嘅也好，你系娱乐版嘅都，全部都调派晒呢啲人手去帮手。即刻去刮料去做呢單新聞啦，而阿方瑩咧，因為喺現場嘛，咁所以佢哋就即刻想辦法聯絡方瑩，但係因為方瑩個電話咧就打唔通啊，咁所以佢哋亦都冇辦法啦，亦都唔知道佢有冇受傷啦。咁好彩到最後咧，方瑩咧就冇受傷嘅，但係咧佢就將一啲佢喺場地度發現嘅一啲嘅資料咧就講咗出嚟嘅。第一就爆炸應該係一個花籃啦，係應該係擺咗喺邊個位置啦，大約係點樣噶啦。咁將嗰啲資料咧就講咗出嚟，然之後咧，汪海南啦同埋其他嘅同事啦，亦都想办法由呢啲资料继续去追访啦。咁就追访到咩咧？就系嗰间花铺啦，啲花喺边度嚟啦？啲花铺系边间运输嘅公司啊？送货啦。咁嗰个爆炸系点样啦？亦都俾阿咩？因为阿咩系新人咧，就俾人委派咧，就系、是、你坐喺度听电话得啦。如果有行家打电话嚟嘅话，问阿方瑩啲嘅话，你点点啦咁啊？咁佢坐喺度冇嘢做嘅时候咧，佢就上网喺度抄啊抄到啲资料。诶、哎，嗰、那个爆炸嗰啲颜色啊，嗰啲咧有理由相信系一啲土制炸弹，点点点点。咁就去查到一啲资料嘅咁样嘅情况。 情況，到最後咧，呢個阿咩咧亦都被委派去，喂，你快啲啦，去幫手去搞啦，因為方瑩喺度查緊其他嘢。到最後咧，就叫呢個阿咩咧就去幫手，喂，你去查啦，咁你去睇下花店嗰度點樣啦，攞啲資料啦，花店度攞到啲資料就揾間運輸公司啦，揾到個運輸公司就想辦法揾嗰個司機啦。到最後揾嗰個司機咧，嗰架 van 仔就嚟到啦，有個 4 van 嚟到咁樣啦，就因為有咁啱咧，有差人喺度抄牌啊，咁嚟抄牌咧，呢、這個 4 van 司機咧就猛咁叫，喂，你快啲上車啦，快啲上車！但係佢門啊壞咗，開唔到，咁啊逼咗呢一個 4 van 嘅司機咧就落車，咁就見到原來係跛跛地嘅。咁呢個阿咩咧就 坐坐下車，跟住收到電話， 收到方形嘅電話喺度講講下，就係話：，誒、哎，我哋咧有理由相信咧嗰、那個疑犯咧就係、是、應該係佢係跛跛地啊。咁但係咧，佢就好機靈啦，好醒目啦，佢就冇露出馬腳，淨喺電話度想辦法話俾佢知，我而家就係坐咗喺架車度咯，咁樣。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發現咗呢個疑犯，而到最後咧，佢哋都真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揾到呢個疑犯。就雖然到最後係一個貨車司機咧，亦都係狂性大發，就突然間發起癲上嚟啦，咁就捉住咗呢個阿咩啦。咁啊好彩到最後差人亦都趕到，咁就係捉到呢一個放炸彈嘅呢個疑犯。咁總之就警察啊拉到人啦，咁啊阿咩亦都冇事啦。咁原本佢哋呢單獨家料就應該就好掂啦，因為阿咩喺車上面好醒目咁啊，開咗個錄音機啦，即係電話已經有錄音啦嘛，咁就已經錄咗音，就有啲好第一手嘅資料，佢哋有一單好爆嘅新聞啦。但係點知翻到去咧，呢、這個阿汪小姐咧，作為呢一個總編輯咧，竟然係冇將呢一篇新聞咧就擺喺頭版嘅，就反而就擺咗另外一單新聞咧。之前咧就話嗰個女星咧就比較咬咁，就覺得誒有冇講嘅咧唔好講啦。點知咧就係而家就嗰單咁嘅新聞咧，搞搞下查查下就變成咗一單咧，係嗰個女星咧就應該有啲係人獸交定係咩咁樣嘅嘢啦。總之就嗰單嘢就突然間就變咗就係個頭條，就喺頭版咁樣。咁當然佢哋嗰扎記者就覺得，喂，有冇搞錯？我哋咁辛苦查到單咁真係有新聞價值嘅嘢，點解嗰單嘢唔擺？但係呢個汪海南呢就係、是、決定咗擺一單咁嘢喺頭版。咁呢個汪海南亦都講就係話，喂，你哋而家你呢份報紙而家做緊幾多份話？做緊40万份啊！即係佢話而家仲要係銷量係全香港，因為佢免費㗎嘛，唔係銷量啦，即係、就是、免費報紙嚟講，你係排行第二啊，喺最尾數上嚟，咁點搞啊？佢話總之喺3个月內要想辦法做到80万份，即係佢就係用呢咁嘅方法。咁而我哋亦都喺呢度咧，就見到咧，原來佢哋大家嗰個立場啊，大家睇點樣做新聞，邊啲係有新聞價值嘅，邊啲係值得講，邊啲應該講嘅嘢，大家嗰個立場其實好唔同啊。而呢個汪海南就最緊要係銷量， 同埋佢話你睇下嗰日我轉咗呢個頭版之後，幾多人個個喺街都係攞住呢份報紙啊， 要加印， 要加印，咁所以佢亦。都好自豪啦，就係佢係救世主嚟嘅，嚟幫緊呢個報館咁樣啦。咁啊，如是者咧，就你知道新聞啊，日日都有嘅。好，咁啊，有另外一單嘢咧，就係突然間咧，就有個屋入邊咧，就係應該係一個 老公啊， 老公就狂性大發，都唔知佢係咪狂性大發嘅。總之就係斬傷咗個太太，就斬死咗個女，就自己亦都係死埋嘅。咁啊，查呢一單嘢嘅時候，方瑩啊叫阿咩幫手啦，嗱嗱臨去現場睇下啦。點知呢個阿咩又係錯漏百出啦，又唔識路啦，外國翻。又搭的士啦，搭的士啊，兜錯路啦，咁啊就俾人省一鑊啦，就叫佢翻去嗱臨背曬香港地圖去啦。咁點都好啦，咁喺兇案現場度睇個環境，咁啊方瑩就即刻就指示呢一個阿咩，喂，快啲幫手查啦，你就睇下附近啲學校啊，你查去到校服知唔知去邊間學校啊，點點點點咁要查啦。而到最後呢個阿咩咧，亦都話，喂，有冇搞錯啊？嗰個男人一定係有問題啦，一定係佢衰啦，有冇搞錯會殺咗自己個女啊？又會斬傷我自己個老婆啊咁樣。咁但係喺呢個時候，方瑩就講咗好緊要，佢話你作為一個記者咧，你係可以有感受嘅，但係你唔可以有情緒。你點睇都得，但係你係一個記者，你都要專業啊。咁佢就繼續去查呢單嘢啦。咁輾轉咧，呢一個阿咩咧，佢就係想辦法走入去醫院度啊，揾呢個受咗傷嘅太太。咁去到揾到呢個太太咧，呢個太太咧，佢喺度喊啊，因為佢喺度喊緊，阿咩先至發現咦點解有個女人喊嘅，咁就行咗埋去。咁佢都未講自己係咩身份嘅時候咧，呢一個太太咧就即刻捉住佢手啊，阿姑娘啊，麻煩你啊，你一定要幫我揾翻嗰個。記者佢問我借一張相，咁我張相而家唔見咗啊！我一定要 攞係 為一張全家福啊！咁即係點解呢個啱啱俾自己個先生斬傷咗，而個女都俾佢個先生斬死咗嘅一個女人會咁緊張張全家福咧？佢就話其實嗰個先生咧有病啊！佢你叫佢點啫？佢有精神病，佢啊食藥，佢食咗藥佢又會揈頭嘅，咁佢又唔可以去揾工啦，咁佢咪唔食藥咯？咁佢又覺得係拖累咗全家，到最後佢係諗住大 家攬住一齊死，即係佢先至會咁做嘅啫。咁到最後佢都唔想嘅。我哋見到呢一個太太亦都係好愛佢嘅老公，雖然係佢個女亦都死咗，但係佢都冇怪佢嘅老公。而阿咩喺呢度咁樣見到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就第一係被感動啦，第二佢就發現啊，原來佢之前嘅諗法真係唔啱嘅。咁到最後就護士入到嚟啦，咁就嗱嗱臨走啦。咁但係因為佢聽咗呢一個受傷嘅呢個太太講啦，咁佢就嗱嗱去想辦法幫佢抄翻嗰張相，走去垃圾桶嗰度去抄啦。咁抄揾垃圾嘅時候，點知咧就遇著有個警察就走入嚟，喂，你知唔知道你喺醫院嗰度抄垃圾係犯法㗎？咁樣第一集就喺呢度完咗嘅。咁雖然第一集就喺呢度完咗，但係咧我哋知道係連續劇嚟㗎嘛。咁第一集就喺呢度完咗，但係咧個故仔就繼續發生緊嘅。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啱啱咧，我哋就讲紧《导火新闻线》嘅故事，亦都阿初同我哋讲咗个故事嘅内容啦。第一集嘅《导火新闻线》，大家觉得呢一个劇集系咪真系好呢？我哋头先一开麦嘅时候都讲有好多大台嘅制作，点点点点点。我哋点样从依家我哋讲完《导火新闻线》，大家都觉得好嘅呢个剧集，但系抽到一啲嘢出嚟，佢好喺边度咧？我哋可以讲下咁样咧。 我谂第一样就系即系佢个题材上面啦，即系用记者我嚟做啊，即系一个主线去讲呢个报业啦，所谓啦。其实咧，好似冇喎，係啊，真係喺電視劇上面咧，好少見到呢一樣嘢。咁唔知係咪因為有啲敏感定係點樣啦？即係可能，就算講電視台出都冇嘅新聞啊，即係呢啲咧，外國都有做噶呢啲咁樣。但係咧，香港嘅電視劇真係冇 cover 過。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啦。咁我覺得都係好嘅，起碼佢將嗰個界線啊，可以越推越開，希望試下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嘅。其實 咁點解新聞界呢個特別有趣咧？作為一個故事嘅題材嗰度。 其實我哋就每日都睇新聞啦，即係講真，我咧都唔係好熟悉，但係新聞係點樣，即係一份報紙啦，點樣係做出嚟嘅。咁所以今次睇完呢個，其實第一集啦，佢已經都某程度上解釋得幾清楚嘅。咁亦都係啦，佢用咗一個好多人會用嘅方法啦，就係會安排咗一個阿咩呢個角色啦，係一個新人咁樣走入報館。所以咧就當個社長關公要去解釋俾佢聽有啲咩部門啦。咁其實亦都解釋咗俾觀眾聽啦，係有美術部啦，有校對部啊，有啲財經組啊。唔同咁樣啊，亦都睇到佢哋開會啦，所以嗰個菜單啦就係 The Menu 嗰度啦，就係佢哋每日即係有啲乜嘢故事，有啲咩標題會講嘅，咁樣就係嗰份 menu 啦，所謂即係呢啲行內嘅一啲嘅術語啦。咁我哋都會喺第一集已經好快就知道咗，同埋會知道咗大約係一個報紙係點樣去運作。咁我覺得我都覺得幾有趣啦，淨係純粹呢樣嘢都 係啊，學多咗咯。但係喺個劇本，譬如我哋話佢嘅架構或者係編劇嘅技巧上面，又會唔會覺得佢有啲特別咧？係比起其他電視劇嚟講？ 我諗喺個所謂嘅架構啊，或者技巧上面咧，即係我講講所謂架構先啦。其實個架構咧，老實講咧，我唔覺得係有啲咩突然間好新嘅，即係你唔係突然間見到有啲哇，佢咁樣 set up 喎，哇嗰、那個人物咁樣嘅描述喎，哇嗰、那個事件咁樣喎。其實咧，佢基本嘢咧都係好。我唔應該話佢典型嘅，但係其實唔係話真係突然間天花龍鳳。但係調翻轉頭咧，我諗去睇成個製作嘅時候咧，我諗睇個製作，第一頭先阿 Lucretia 就講咗嗰個題材啦，或者係我會講得再多啲嘅就唔係淨係個題材，佢點樣講呢個題材啊？佢用嗰個乜嘢嘅方法？佢點樣去編寫呢啲咁樣嘅情節？去做咁我睇落去咧，我覺得咧有一樣嘢比較特別嘅，好明顯嘅就係咩咧？佢個做法係偏向近電影啲嘅，即係冇咁似我哋平時睇開嗰啲電視劇嘅。咁最主要個分別喺邊度咧？第一樣嘢鏡頭運用啦，即係佢啲剪接嘅選擇鏡頭嘅運用係好明顯地唔同咗，因為你平時咧好明顯嗰啲室內嗰啲景咧，特別嗰啲屋企景咧。哇！次次同一個屋企都係同一個拍法，但係佢唔係，佢真係好明顯嗰啲拍法係啲電影嘅拍法。 同埋其實佢係似美劇噶，同埋就算佢第一集啦，今次其實第一集已經有個半鐘噶，都係一啲美劇或者日劇嘅做法，都係會咧有時第一 集係長 咁大台都耐唔耐會做呢啲嘢。係 咩？好似少啲嘅，但係 會做嘅，即係 少睇人。 我哋唔好講到好似無線咧，就係完全係唔得咁樣。 通常大台係結局先會咁做 嘅。唔係，好多時開 即係咪啊？陸哥嘅意思係咪話佢會擺定一啲伏線喺度，等人哋去追嗰樣嘢啊？ 咁其實呢個就大部分劇集都有啦，一定要 有啲好細微嘅嘢啦。譬如我哋會見到阿咩會見到個扭計式嘅時候，佢會突然之間好似傻傻地，或者佢有啲特別嘅行徑嘅，即係呢一啲我哋就會去諗究竟點解咧？我哋就會追落去想睇呢件事會點樣。 當然伏線咧，我就覺得都有㗎啦，一定係你所有劇集你要有幾廿集，你都一定會有啲伏線喺度。但係我都同意阿初講就係佢成個嘅其實係節奏啦，各樣嘢咧個去法咧係同一般嘅電視劇係有啲分別咯。 因為我諗最大嗰個分別係咩咧？最大嗰個分別係我諗到一個比較好嘅，我自己覺得就係一個比較好嘅例子。我記得幾年前我曾經睇過一套戲。我唔记得系咩戏，我净系记得嗰套戏入边咧，应该系有某某银行咧，就系赞助咗佢哋某一啲嘢啦。咁所以有好几场戏咧，就要喺嗰间银行入边拍噶。 我好记得。咁咧，我觉得好反感当时。 极度反感，因为点解咧？第一，佢咧就系嗰种植入式嘅广告，植入到咧系无聊嘅，又帮唔到个戏。 好明显系一个植入广告嚟嘅，真系。 植入都算啦，都算啦。即系你植入，其实你好可能系想将某一啲资料话俾我哋听，即系嗱，我哋喺我哋节目都提过嘅，你点样将一啲资料喺戏入边去交代？嗱，呢一个戏咧，而家我哋讲《导火新闻线》咧，即系其实系一个几好嘅示范，就系点样将一啲需要俾观众知嘅资料就讲。唔需要嘅咧就點樣係有講到，但係咧你唔明我都唔緊要。呢一個咧係好多時大忌嚟嘅。咩大忌咧？好多啲創作人咧寫劇本嘅咧，特別係啲新手咧，就中意走去做好多research 啊，啲資料搜集，做好多研究，就驚死咧人哋唔知道你做咗啲資料搜集，就將嗰啲資料搜集咧就懟曬落個劇本度，等嗰啲人咧係咁講曬出嚟。嗱，其實咧我哋咧而家講翻喺《導火新聞線》入邊有好幾場。佢嗰啲開會嗰啲咧，喂，你係咪真係聽得明曬先？你除咗你真係做嗰行，你唔係聽得明曬嘅。但係我哋係通過啲乜嘢去睇得明嗰個戲？係通過啲人嘅基本行為，邊個指揮緊邊個？邊個人佢唔滿意？喂，我係做乜乜乜過，你而家叫我去做乜乜乜？我哋係最緊要係嗰個基本遊戲規則佢設立到嘅時候咧，我哋喺呢啲位度睇啊。所以咧，呢一個係第一樣嘢，我覺得值得讚嘅咧，就係佢點樣將一啲我哋要知或者唔使知嘅唔同嘅資料啊。佢好有效，亦都係好合乎情理地喺配合個戲嘅 development 成個推進呢，要講嘅就講，唔講嘅呢就輕輕大過就算啦。咁樣唔選擇呢啲無線嘅做法呢，就係乜嘢都要搵個人解釋曬俾你聽，解釋出嚟又冇用嘅 呢一點呢。但係呢，我聽過一啲講法，就係因為呢，即係我頭先講啦，大台嘅觀眾層呢就係一啲家庭主婦，好可能呢就好多時要即係邊洗碗啦，邊做好多嘢啦，就係、睇，所以佢哋其實要聽到呢先就得㗎啦，即係佢哋唔可以係坐定定喺度睇個劇情嘅，所以佢哋即係啲大台嘅編劇咧就要滿足到佢哋咧，就算係淨係聽咧，都可以知道曬劇情咁樣。 呢啲咪就係白痴咯！ 所以就係真係佢哋係因為係啦，你咁樣做咧就會拖低咗你。 我想講點解呢個諗法係白痴啊？即係你諗下，我做電視嘅，我或者做電影嘅，我而家要想辦法啲人咧齋聽都得嘅，咁不如你唔好出影像啦。即係你話哦齋聽都得嘅，你根本就冇令到嗰樣嘢，我個影像係吸引到你，一定要望住我嘅，你應該係咁樣諗嘢噶嘛？ 絕對 係啊！你而家點解會嗰啲質素咁低？就係因為佢用咗啲低能嘅白痴嘅諗法嚟諗，嚟做一啲咁冇質素嘅嘢咯。嗱，我自己我頭先都講，我唔係話一嘢就扮落去就話無線全部嘢都唔得啊。但係點解會出現嗰啲質素下降？最主要就係喺呢啲咁無知嘅諗法入邊。點解唔將你嘅長處發揮好佢，做好佢，而係話誒呢啲位我哋將就下啦。咁啊自己做死自己，呢啲係完全戇居嘅諗法嚟嘅。 就好似頭先阿傑提出嗰、那個即係扭計式嗰樣嘢咧，其實佢幾次 refer 佢咧，都係只不過鏡頭。影嘅咋，即係你真係如果唔睇住，你就真係 miss 咗噶啦會。咁但係確實，我覺得睇電視劇你就係睇噶啦，即係你應該會睇到噶。 同埋有一樣嘢好緊要啊，我覺得，即係佢夠膽咁樣做，即係咩咧？即係佢對啲觀眾有要求。 係啊， 你對啲觀眾有要求咧，即係你對自己有要求。呢一個係令到我哋真係想睇戲嘅人咧，我哋會去睇。 互相會覺得有份尊重喺度。 我坐喺度，你係咁喺度俾一啲你當我白痴啊！我一路坐喺度睇，我一路都覺得你當我係傻。 其實我想講咧，你知 呢係有一個互動嘅影響㗎，因為你個劇集係咁樣咧，所以令到我有陣時睇咧，我都覺得要揾啲第二嘢做下先，你明唔明？你唔知啊嘛，呢個係互相影響。 我咪就係覺得佢嗰個諗法係有問題咯，佢令到啲人更加會咁做咯。你個戲拍得好，啲人唔走啦，我唔洗碗住啦，係咪啊？啲家庭主婦，我睇埋你個戲先洗碗啦，咁你嗰啲廣告先真 係 賣。 嗱，我都係個要求就係，我覺得你有兩線劇咧，你嗰個七點半啊八點半咧可以係咁樣嘅，但係你個九點半可唔可以就係真係有質素少少咧？ 冇人會爭噶嘛，而家 我調翻轉，我 全部 都 係 咁。我調翻轉，我覺得全部都因為咁，呢個就因為調翻轉。 咁但 係 人哋冇時間洗碗啊嘛， 總有時間洗碗嘅。 十點半洗咯， 總有時間洗碗嘅，因為即係好似我哋講，有陣時有啲戲，我可能啊 ，Lucretia 你好中意，我好唔中意噶嘛，咁。當然啦，喺電視台嘅立場，當然佢希望個個都好賣座，個個都所有人中意啦。但係總有啲咁樣嘅情況啊嘛，同埋你要洗碗就要洗碗㗎啦。你覺得真係因為睇電視唔洗碗咩？呢啲唔係道理嚟㗎嘛。我真係覺得好啊。如果你能夠做到話套套戲都係令到啲人望住電視機唔肯走嘅話，電視台應該係即係掠飯啦。我希望有好多製作係咁樣㗎啦。你點會希望我啲製作你齋聽得㗎啦？你翻嚟做電台啦，大佬啊！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又翻到嚟一劇之本啦！啱啱咧，我哋就興合合咁樣講咗《導火新聞線》，同埋最緊要就係講咗究竟我哋製作電視劇嘅時候係咪應該抱住依家即係啲大台嘅諗法，而嗰啲諗法係唔係真係 work 咧，或者係根本係好似阿初咁講有問題嘅咧？ 其實我哋點知佢點諗啫？我哋都係靠估嘅啫。只不過見到咁嘅現象，我真係嬲嬲地咁解啫。 係咁啊！但係咧喺翻今次呢一個《導火新聞線》入面咧，其實佢寫嘅三個女角咧，其實都佔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啊！嗱，我哋頭先都數咗啦，有阿方瑩啦，有阿汪海南啦，同埋有阿咩三個嘅角色嘅。咁其實呢三個角色，大家會點樣去睇？即係呢一個劇集入面建構呢三個角色嗰樣嘢咧？ 其實即係第一集咧就我哋會見到佢哋嘅出場啦，會見到佢哋大約係咩嘅性格啦，咁但係即係當然你睇落去咧就會清楚啲，其實佢三個係有少少嘅對比嚟嘅，即係汪海南就係一個即係如果要睇個歲數，大約就係40多歲咁樣啦，即係最資歷最深啦。方瑩就係30多歲啦，係一個採訪主任啦。咁性格上比較內斂啦，你會見到啦，好專業啦，咁有佢嘅堅持啦。之前頭先講咗啦，汪海南就係嗰種最緊要坐得一個總編呢個位啦，佢係要睇嗰個營業係銷量賣到幾多紙嗰樣嘢。咁但係嗰兩個本身有個 conflict 喺度啦，呢度已經。咁而阿咩咧就係一個20多歲啦，就係新入嚟咁樣。咁佢其實通過呢三個角色咧，即係三個唔同年齡層啦，喺呢個行業嘅年歲啦，咁係去帶出呢個行業出嚟，喺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年紀啦，或者係佢哋嘅自己本身嗰個點樣去睇呢個新聞呢一樣嘢嘅。我覺得有少少有趣嘅就係佢其實仲講緊兩個段嘅關係啦。第一集佢好似未講到啦，即係方瑩遲啲咧，其實係會同阿咩一齊同住嘅。 係。 而其實如果當佢 flashback 後嚟咧，就會都講到其實方瑩初初出道嘅時候咧，都係同汪海南有一段時間大家係同住好好姊妹嘅。咁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咧，佢哋就開始分道揚镳，即係一個就向咗一個無論點都要做總編呢一個位置。咁一個咧就係堅守住，即係覺得做記者就係最緊要係採訪呢個新聞嘅價值嗰樣嘢。咁呢兩段嘅關係同埋呢個三個人物，咁其實呢個戲我覺得佢主要係用呢咁樣嘅角度去寫嘅。你話三個角色係咪好有趣咧，或者好特別咧？咁我又唔覺得係，特別係個新人，好多劇我哋都會見到噶，即係有一個新人物帶入，即係新嘅所謂後生嘅帶入嚟啦。我自己成日咧都係，其實呢個戲我自己睇咧，其實第一集係未出現呢個情況嘅，睇落去你就會發覺咩個角色咧，其實真係幾即係好煩下嘅，好多嘢問啊嗰種咧，即係好典型嘅嗰種角色嘅設定啊！即係我明白點解會咁樣嘅，因為你係因為有一個咁樣嘅角色，佢好多嘢問又闖一啲禍咁樣， 就會好容易人哋可以解答佢嘅問題嘅之中咧，就令到觀眾都會知道有某一啲嘢係點樣。咁但係我成日諗係咪即係新熱嘅人一定係咁樣嘅性格設定嘅咧？即係都係好好奇啊，好誒，即係莽撞啊，或者係即係類似咁樣啦。 係 啊，因為其實咧，就算喺香港電視，佢哋誒警戒線其實都有一個角色係唐玲做嘅，其實都係類似又係咁樣嘅。咁、我成日覺得係咪只可以咁咧？咁我覺得唔一定㗎。例如好似我哋之前講過《沉默的羔羊》啦，咁 Jodie Foster 嘅角色其實都係一個新進嘅學員嚟嘅啫。咁但係佢個性格各樣嘢係明顯好唔同啦，即係另一樣嘢嚟嘅，可以好 smart 好 cool 咁樣嘅。咁我都期望咧嚟緊，希望有啲可以更加係有趣嘅一啲角色，係咪可以唔好咁典型咧？咁樣。 我諗喺呢一個角色嘅設定嗰度咧，我唔夠膽講話佢一定係好定一定係差，但係技術上咧呢個做法點解會咁做，我哋絕對明白㗎， 絕對明白，係咪？ 所以首先我哋就喺個技術層面去分析，我哋睇就係佢咁樣做得好唔好，或者佢解唔解決到佢要解決嘅問題先。咁我就未睇到後面個戲，我就唔知道，我就淨係睇第一集。咁喺呢个第一集到佢呢个角色，如果啦，对我哋呢个节目嚟讲咧，我就觉得我斋讲一集睇系点样先。咁喺呢一集入边呢三个角色咧，第一样嘢就系喺编剧嘅描述入边，佢点样俾呢三个角色出现啊？呢三个角色个人物嘅性格嗰个出现咧，系通过啲乜嘢事件，同埋点样俾我哋见到？咁呢啲嘢咧系好得意嘅，即系我想喺呢度同大家即系分析一下，究竟喺度做紧啲乜嘢？即系点解呢一个？汪海南咧，佢作为呢、之前系《流年日报》嘅副总编辑，而家嚟到呢度呢个总编辑，佢最劲咧嗰场戏咧，就系、是、嚟到呢个永报第一日开会嗰场戏，一场戏我哋就知道佢系咩， 系 啦。咁呢个系 set up 得好好嘅，我哋亦都会通过佢嘅行动就直接见到佢一个咩人物，同埋咧到佢第一日呢一单新闻做咗翻嚟之后咧，佢竟然第二日嗰个头版啊！竟然是那个女星人兽那单嘢，我哋是由呢啲咁样嘅细节度去建构呢一个人物，咁呢个系见到呢个人物系咁样做嘅。咁好啦，方形嗰个人物点做咧？我觉得喺成个戏入边第一集最重要嗰场戏咧，其实系咩咧？我自己睇一场好低能嘅戏嘅，嗰场戏就系咩咧？就系佢个头版俾人换咗之后咧，王子咧就同佢讲话：，喂，你如果提自己信我，我陪你啊，我撑你噶，即刻走啊！跟住方形佢竟然讲咩？佢话：啊，下昼系咪要做咩？我哋帮我将下昼嗰个访问改。佢做唔知几多点啊？吓咩啊？你当冇嘢噶啦，你继续做嘢啊！佢系直接执行一样嘢，就系我直接继续做，然之后佢就行啦嗰条路。咁我哋系通过佢嗰个好直接嘅行为行动咧，我哋就见到呢个人物好特别啊！佢又唔系自怨自艾啦，又唔系喺度闹啦，唔系佢继续做佢认为系有价值嘅。佢就算喺一个咁样嘅环境之下，佢都要同嗰个上头去对抗。当然啦，喺呢度我哋就未知道原来。其实呢我睇嘅时候我睇落去我就见到呢个方形同埋呢一个汪海南呢係有嘢㗎啦，第一集一定之前有牙齿印嘅，呢个係睇到 的。佢好早都排咗少少嘢喺度㗎，即係摆咗少少嘢喺度㗎。 係啦，但係呢就唔知係咩嚟嘅，但係喺呢个位置我哋就见到呢一个人物呢，就你见到编剧导演演员都喺嗰度处理咗一个层次出嚟㗎，就係我哋见到佢两个有啲嘢，但我哋唔知係啲乜，但唔紧要，我唔认为呢个系问题嚟嘅，因为始终佢系一个连续剧，之后一定会 pay off 嘅，一定会讲翻出嚟。但系我哋喺呢度就见到呢一个人物方形呢个人物系咁样嘅情况，咁好啦，阿咩嗰个人物啊点样咧？好得意地咧，就系、是、我要提两场戏嘅。第一场系咩咧？佢就系第一次俾人叫佢你去医院嗰度帮我查啲咩啦。去到医院，成扎记者围住咗要访问嗰个人，到最后咧就成扎记者撞跌咗个婆婆。咁呢个阿咩咧就望住啲记者走，佢就走去扶个阿婆，就唔去追访佢应该要追访嘅工作，佢嗰个新闻。咁呢個係比較得意嘅，即係呢個角色佢作為一個新人，咁我哋就見到啦，咦佢係比較人性啲嘅喎。雖然之前我哋嗰個對比咧就係咩咧，就係、是、方形追車嗰陣時咧，《流年日報》撞車，佢落車望住你，喂點啊？佢話好痛啊！咁跟住佢想做啲嘢嘅時候，阿咩走埋嚟，我幫你搞掂喺呢度，你繼續去追啦咁樣。佢喺咁樣嘅情況先肯走啊嘛。但係阿咩就係咩咧？佢就真係放低咗單身問，然之後就照顧個婆婆噶，同埋到最後嗰場戲就係同嗰個受害者嗰個太太咧傾完偈之後。佢落去幫佢揾翻嗰張相，我哋係喺呢啲咁樣嘅位置度見到呢三個人物 喺面對佢面前要處理嘅嘢嘅時候，佢個行為嘅唔同啊，而我哋見到三個好唔同嘅人物咯。呢、這個我覺得喺個戲佢點樣去 set up 同埋令到呢幾個人物去執行啲乜嘢嘅行為，係一個咩嘅 position 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咩位置啊？點樣去執行？佢好見到呢三個人物好立體啊，即係幾清晰嘅。咁呢個我覺得喺個編劇個功夫度咧係做得好好，因為始終。其實唔係長㗎，話個半鐘、要描寫三個主要嘅人物都描寫得幾詳細。 佢仲唔止嘅，其實個戲仲有其他人物，佢都有出場㗎嘛。 因為呢個係第一場嚟嘅啫嘛。 係啊，第一場嚟。 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水平咧、我覺得係好好。嗱，我點解話咁樣嘅水平咧？因為我哋可以想象到咧，如果係大台嗰啲製作嘅話咧，呢啲咁樣嘅人物咧，通常就會係第一可能係會極度典型啦。第二就會係乜嘢都畫公仔畫到出場啦。但而家咧，我哋睇《盜火新聞線》嘅呢個第一集，我覺得佢嘅好處係咩咧？佢喺適當嘅地方留低嘅啲伏線咧，令到我哋問問題，我哋會追啊！呢、這個亦都係我覺得係寫電視，我諗最緊要噶啦。因為雖然喺我嘅平時嘅理論入邊就冇特別講，我哋點樣要有個追看性啊咁，但係礙於佢呢一個遊戲係咁玩噶嘛，就係、我一集一集一集，你要令到啲人想追先得㗎。呢樣嘢我哋亦都見到佢就係喺呢啲咁嘅伏筆位咧，佢係做得到噶。令到我哋會想繼續睇咯。 其實我聽講啦，就係咧，黃維基咧，佢係即係拍呢一個戲之前咧，佢係真係要大家停曬工咧，係睇咗一輪美劇嘅。其實咧，美劇係更加需要做呢樣嘢，因為咧佢係一個星期一集嘅，所以佢呢一個最後嘅懸念嗰啲位咧係要做得好好嘅。咁所以我諗佢哋都亦都你如果同佢哋個節奏啊，或者佢話就係有陣時候有啲留白啊嗰啲位咧，其實係個感覺上真係確實係比較咧係接近有啲美劇嘅感覺。 冇錯，冇錯，冇錯。呢一方面我覺得都係做得好好嘅，即係成個令到我哋追啦，就係、我哋頭先講話嗰個追看性啦，同埋佢點樣嗰啲伏筆去做後面嗰啲嘢咧，這個就咁睇第一集咧，我都覺得係相當有水準，做得相當高水平噶啦。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又預告一下下個星期我哋會講咩劇本，我哋今次就講完一個近期嘅電視劇啦，咁一係 應該叫網劇噶啦，其實 係 都唔係喺電視度播嘅， 唔係有電視可以播到㗎，Smart TV 可以睇到㗎，係、 呢個科技嘅嘢，唔識 我揾到位，揾到位俾你幫我宣傳下，我幾叻。 誒，咁我哋就睇翻套舊啲嘅片啦，有冇咩推薦啊？ 係啊，就係、我咧最近誒睇咗一個喺藝術節啊，有一個叫做浙江小白花粵劇團啊，咁啊做咗一個梁山伯與祝英台。咁我睇完之後咧，我就禁不住回家咧，就係咧抄翻一套香港嘅電影啊，就係1994年嘅徐克導演嘅《梁祝》出嚟睇。 好經典㗎！ 咁我就覺得，不如我哋講下呢一個啊，大家可以講下嗰個改編啦，有一個傳說，大家改編去到戲曲啦，同埋去到電影啦，係啊，我哋可以點樣睇嘅？ 好啊，咁啊，大家呢一個禮拜可以翻屋企睇《梁祝》啊，我諗買碟都唔難嘅，大家即管揾下啦。OK， 咁啊，今个星期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咁多位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